好，嚟到我他餐嚟嘅 TGS 回忆录第二 part， 继续系我同福田两个。 系啊，大家好啊。 系啦，上一 part 漏咗一样嘢讲嘅，就系、是TGS 咧，第一就第二日咧，通常就做嘢做扑街嘅。通常第三日咧，我就睇下有嗰日有咩 event， 因为其实第三日要做嘢做晒噶啦，其实系主要睇下咩 event。 大家讲下先啦，嗱 ，TGS 最初咧。應該是在90年代直至到2000幾年，我唔記得啦。三日嘅一硬骨，第一日業內日，第二三日就是一般日。咁因為其實咧，TGS 同 E3 嗰啲有啲唔同，就係咧，佢唔係一個純嘅 trade show。咁咧，其實佢都係有啲時間係俾你啲業內嘅 media 去做介紹啦。其實最主要都係傾生意，俾啲可能嗰啲叫做批發去睇下啲版，即係覺得啲又係 OK 喎，跟住就即刻就可能同啲嗰啲公司嘅發售部門就即刻喺隔離啲房度可能傾，哦要落幾多訂單，即刻做埋噶啦。跟住咧，佢點解話唔係純業內咧？佢就都想好似一個叫做你話自家連環或點都好啦，俾呢啲一般 end user 去試下啲遊戲，感受下氣氛，就可以幫助到消費啦。咁但係咧，因為咧其實佢好搖擺不定噶，得三日嗰陣時咧，咁無可厚非，一日業內兩日公開啦。其實如果得一日業內咧，坦白講做記者真係做到 PK 死嘅，因為一日基本上你都 cover 曬係唔得，所以變咗你冇即係無可避免咧，要喺公開日都要做。TGS 嘅公開日咧就唔係講少嘅，本身場面有好多人，跟住又有 cosplayer， 即係 cosplayer 行嚟行，有時即係其實儘量 cosplayer 都唔行，不過 cosplayer 唔影響佢都要睇試 game 㗎。佢你都知 cosplayer 就多飾物，即係多配件又牙炸啦，即係就揸住碌棍咁樣。咁又有記者咯，哇！即係應該咁講，如果你喺頭兩日 TGS 你想做嘅嘢，即係叫做試玩或者拍人哋試玩或者拍 booth 做唔實咧，其實你又真係 PK， 真係死得。其實第三日我哋做咩呢？就係話大家都知咧去 TGS 咧，我哋基本上就大部分嘅試玩都唔玩，淨係玩啲好想試嗰啲啫。即係一般遊戲都係可能望一望就算噶啦。 而好想而對我嚟講好想試標準就係、 是、你有人同啦， 唔係。睇完精品幾靚啦， 咪即係咪應 該你有似摩登送袋 啦？而家咧基本上送精品嗰個信號，即係唔好話 cheap 啦，係送到啲嘢好平，或者係就唔送。例如舊年基本上會送精品嘅廠好少，所以咧好多都唔試啦。即係又係咁講啦，如果隻 game 係真係好一般冇精品咧，其實業內咧係冇人去排嘅，真係好認真嘅。 我咧咪咁有事情相對仲喺實用嘅，例如話我而家攞嚟跑步咧，嗰條毛巾係 Capcom， 我插下毛巾，咦？點解條咁毛巾嘅？好似 TGS 咧，當年攞咗之後塞喺倉底，塞咗唔知幾耐嗰啲，跟攞咗嚟八汗，幾有用啊！依啲嘢實用啊，毛巾啊、手巾啊，實用嘅。因為將條或者佢摩登袋，有時我都攞嚟做環保袋嘅。 講翻先，即係呢業內日咁後嚟咧 ，TGS 都知道一日嘅業內日咧就捉蟲嘅，唔得嘅。咁就我唔記得邊年開始咧，就將 TGS 就擴展到四日，即係兩日業內，兩日公開啦。但係咧有一屆咧係屎忽痕。佢咧就將第星期五，即係第二日嘅下晝開始變埋公開日，即係話變咗係。我心諗咩事啊？ 玩我啊你！ 即係嗰日係嗰年，我記得係試一次啫。即係嗰年係真係嗌救命嘅，真係。所以而家變翻呢兩年都係兩日業內日咧，嗰日咧咁。如果你嗰兩日業內日你都執唔曬，咁就真係閣下治理啦。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要講翻先，用 Capcom 為例啦，佢業內日嗰個 stage event 咧就係幾應該係。有八成嘅嘢，即係啲普啲片面啲嘅嘢，即係可能都係一般普通常合嘢啫。你唔會奢望到有聲優或者有重大發表噶啦。所有特別嘅嘢咧，即係包括小島秀夫在內咧，都會喺公開日對 fans 做嘅。所以其實即係話點講咧？你其實去到可能去到 Capcom booth， 我見到 stage 一個圖咧，你發覺業內日咧係有部分嘢，但有啲嘢真係由最緊要係聲優嗰啲咧，一定係一般日先。 梗係啦。 你如果想報啲咧，你到時一般日即係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啦，你要再去多次嘅攤位再執雞咯。 我的情況就係、是，通常第一日咧就一第二日咧，我已經做曬嘅。第三日就睇啦，一攞表有咩 event， 有咩星洲上榜就睇曬。冇嘅時候就匿喺記者室寫稿。 令我諗起舊年咧咩事咧？嗱，平時咧你喺一公開日咧，其實條路已經唔算闊，即係雖然話而家少咗公司去，條路相對地闊咗，因為攤位同攤位之間多咗空位啦。但係咧，我覺得呢兩年好清楚就係、是、前年嘅 Monhunt 四嗰個 stage event 咧。一到 stage event 開始嗰時候，啲人多到咧，係可以，因為本身嗰前年 Capcom 嘅 booth 咧係喺近住個館嘅出口嗰條通道度咧，根本上八年嗰啲位置都塞滿曬，根本上係行都行唔到，多到人到咗，佢條咩嗰條圍城咧係圍到咧塞曬全部路。舊年勁啊勁咗咧，你知邊間係冇試到噶啦？冇試到係冇出 game 咁乜滯嘅，淨係就燒咗卡。佢舊年淨係教 stage event 都已經令到啲人塞到水泄不通，我心諗。 哇！你根本上是阻住一般人想行的權利咯。 我記得好幾年前有一次 TGS 咧，當時咧Konami 咧就嗰個 booth 咧就喺正條十字路口中間嘅，好咯，MGS 搞 event 就冚家富貴嗰度塞到咧，喐都喐唔到。 而家都係㗎，你本身去過，去而舊年為例啦，佢哋講嘢嗰位咧就係、是、即係喺個 booth 長方形個 booth 中正牆嗰邊嘅正面啦，咁少到佢哋坐喺度嗰陣咧。出面全部都是維斯人，但是幸好都叫你自己識相的，你行你就不會在那邊行，你一 event 你就兜其他路走咯。 一定的啦，因為問題有時是逼到去做事。但 你說小到 event 不塞滿人，你就覺得正路啫，冇事到 event 都塞滿人，你就覺得很奇怪的。 聲音event又塞滿人的， 太誇張了。但問題是沒什麼 game 嘛，我不明白為什麼 純粹靠 event 來谷住這個品牌人氣咯。 不過講回 game 廠啦，我哋差唔多叫睇咗依由興由盛至衰嘅，真係由嗱97年佢算最盛，就係即係遊戲界巔峰期啦，本遊戲嘅最盛啊！當時兩部主機最盛，到而家謝謝地啦，又咪即係謝曬嘅 兩樣嘢咯。一係咧，一啲廠就唔去嚟話Ubi 頭先咁樣講過咗唔去啦。嗰間叫咩 Level Five 自己搞 event 啦，即係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去 TGS， 即係其實佢之前喺 TGS 好威嘅，有一兩年就自己搞 event 唔去，佢再之後去翻咧。因為佢冇乜遊戲啦，已經即係呢排又要回氣啦。但係你諗下，邊個諗到Level 5喺起即係開始衰落嗰陣，又彈翻只呢個妖怪手錶出嚟啦？跟住而家佢根本就不屑於再去 TGS， 因為佢班客都唔係去 TGS 嗰啲人，又唔去啦。咁你諗下啦 ，FromSoft 嗰啲就基本上而家變咗做代工公司啦，又冇咗黑神咯，又冇咗 title 咯。即係其實你諗下啦，可以去 TGS 嘅數得出嚟啦。Sony 啦，Microsoft 兩大橋坐啦。Capcom、Konami 兩間啦，世嘉啦，Square Enix 啦，其實已經日本廠差唔多數曬㗎啦。 差唔多啦，即係因為好多，因為冇辦法啦。嗱，你九七年嗰時咧就差唔多叫做，因為嗰時咧係真係最巔峰時期就係 百花齊放咯、 啊。入市門檻低啊，開發需要嘅技術唔係話 唔係 太高， 因為嗰陣時啲廠未。即係未呢個賣遊戲未爆破，即係你好多廠都揾到，即係隨便咁講啦。以前 Tecmo 同埋光榮都有兩間啦，係咪先 ？Square 同 Enix 有兩間，即係廠嘅數目又多咗，同埋又賣到 game。即係以前唔好百萬大作，二三十萬大作，即係二三十萬嘅作品成日都有。 都係啊！ 而家二三十萬就真係玩得神樂啦，真係。 唔係嗰個時代就因為嗰時代咧係好多中小型二三線細廠啊，有啲細廠就嚟話係嗰個元氣嗰啲咧，以前佢自己喺問題就係、是。呢十年間係越嚟越少，一係俾人收購，一係唔見咗， 一係就幫代工咯。 或者自己根本，因為嗱，佢 MMV 咁樣，依家本來係出動畫 game 嘅，佢以喺佢最全盛時期就係PS 同 PS 之間，嗰時候佢搞親 event 咧係爆硬嘅，佢出動畫 game 咪就佢 PS3 開始，佢嗰個嘅佢需要開發成本太貴，佢開始唔出動畫 game 咁唔出動畫 game 梗唔嚟噶啦，咁已經少咗間啦。嗰度係出咗佢出咗名係叫做咩？人又大，地方又大，啲工作人又串。完全不影响嘅，话就算有记者证攞晒拉绳都唔俾影嗰只， 因为声优啊嘛， 系啊，所以系出咗咩麻烦嘅，咁佢哋冇搞啦，跟住咧资产厂少一间，少下一间，好似绝命中士嗰间嘢仲惨添 ，Iron 系三一事件最惨最大受害者。 唔係，其實佢未執，佢本身去靠翻佢自己啲拉伸嘢都做到嘅，即係一間執過公司復活翻，其實都唔會話再執噶啦，其實都。 跟住你話 SNK Paymore 咁樣一 做多 三折，搞下搞下，而家越搞越少，所以 冇去冇擺兩年啦。 佢最好嘢就係舊年去佢宣稱係最多人搞，但一睇我頂你個肺啊！ 最多公司唔係嗱，最多擺嘅單位，但係咧你要留意翻喺翻手機嗰 part 咧。人哋一個賣手機殼嘅公司都當一個單位，即係唔係講緊 booth 數量，係講緊會擺 booth 嘅 U 嘅 parties 係啦。 咁你諗下啦，賣手機殼都係當一間，咁你梗係多㗎。 即係仲有啲嚟咩遊戲學校啊， 嗰啲不嬲都有嘅。係舊年最隱眼就係好多賣手機配件嗰啲嘢，或者賣啲 3DS 配件嗰啲好多。 係啊，即係變咗有少少咩？亞洲遊戲展香港嗰、那個，頂你個肺！又舉 咁其實我你話近十年。廠冇多到，我覺得有正路，因為你諗下，如果我只係一間代工嘅廠，我只係一間規模好細嘅呢個手機廠，我使乜擺 booth 啫？即係舉個例，如果我係間豪啊，如果唔係因為舊年要谷 PAD 二 set， 佢都唔需要擺咁大㗎。佢其實之前嗰年佢都唔係擺得大㗎，即係睇下你要賣邊樣嘢。今年間豪嚟緊呢年，我肯定都覺得會擺得大㗎啦，有錢啊嘛。 有錢同埋佢繼續谷落去啊嘛，佢 但係其相對地其他啲有啲可能即係有啲 game， 例如話邊只咧？有啲都係喺營收網收得高嘅手機嘅，但係咧佢唔需要擺，因為咧佢其實佢唔做任何宣傳，佢淨係用翻佢自己喺網上嘅推動，都已經有生意做，我使乜嚟 TGS 啫？ 因為嗱依樣嘢咧就真嘅。頭先我嘅 part 冇講到啦，以前咧97年到06年之間咧，嗰時網絡仲未咁發達啦，日本仲係行緊 ADSL 冇頂年代咧。咁咧佢啲空人就拍啲遊戲試玩光碟啊嗰啲嘢， 試玩碟。 但係呢幾年咧。即你網絡下載 咗呢幾年咧，就算係 PS 3年代開始，根本上已經唔需要試玩嗰啲，因為直接成個 demo 可以拉落嚟啦。而家啲難聽啲講句，而家 PS 4個網絡又快，基本上由 PS 3到 PS 4，即係甚至埋 Xbox 都好，係唔需要俾碟你之餘咧，即係再難聽啲講句，直頭連唔需要擺個試玩台俾你，因為你自己屋企都玩到咯。即係變咗係話你要做 demo 咧，除非嗰個 game 真係好新。即係佢為咗引你上去就係佢唔想俾你喺屋企試玩，即係起碼想你嚟參觀，所以先擺喺度。其實即係慢慢嘅趨勢就係、其實有冇 game show 都係冇問題，好多 game 你都已經喺屋企試曬啦。 嗯，這個係先至係依幾年嚟好多廠唔搞嗱，大廠嘅去任天堂咁，佢從來唔理你。而 Level Five 又係 Level Five 同任天堂其實佢唔嚟 TGS 嘅原因其實好似嘅，就係佢哋嘅主要客人都唔係去 TGS 嗰班，咁佢嚟 TGS 冇乜意思嘅。 同埋有個應該講自身 Ubi 嘅情況就係、是。UB 又好 ，Level Five 又好，自己搞原因就係因為咧，如果我係一個 game show， 我頂籠即係可能係八個殼入邊嘅其中幾多千零二千尺、三千尺咁嘅位置，即係佢唔係主角，我自己 hold 個活動，就算係一個難聽啲講句，係一個細場都好，我係 dominate， 你嚟嘅一定係咁啊！即係點樣講咧？一個普通嘅人去七五九，定係一個人去到可能去一間酒鋪，即係唔同咯，即係變咗係話將嗰、那個。客源的範圍收到最細就一定中。你如果你不是 Level 5的客，你怎會去 Level 5的活動呢？ 對咯，這件事都是為什麼任天堂以前任天堂就是自己京都自己搞啦， 後來任天堂自己搞 Space World 都是 幕張 幕張， 但這件事情這個都不搞啦， Space World 沒有搞很久 了，因為他任天堂現在的策略就是打散了去搞嘛，他寧願搞 Roadshow 加油賣舞這樣， 不是這個又牽涉到不搞 Space World 都牽涉到一些業界的政治問題嘅，即係其實應該咁講，佢喺叫做咩啊 ？DS、3DS 好 hit 都好，佢又冇搞。喺呢個 GameCube 啊，或者係呢、這個VU 而家咁得，佢都冇搞。V 好 hit 都冇搞，即係佢哋自己有自己一生存一套咯。即係佢唔需要特別去賣力，因為你諗下啦，你其實要諗翻歷史問題就係點解會有 TGS 先 ？TGS 本身，即係我哋頭先成個節目都冇講 TGS 呢件事出現，其實都係一個歷史問題嚟嘅。因為 TGS 本身嗰個幕後教授係 Sessa 係咩嚟嘅咧 ？Sessa 就係同任天堂對著幹嘅一個團體，即係以任天堂統治年代咧，就即係任天堂要你班友。你想出咩 game 咧？你話出印五千套，我話你嘅 game 唔買得，我只係俾一千套，即係其實任天堂惡曬嘅，即係變咗大家係話要屈服於佢淫威之下。Sessa 就唔同 ，Sessa 就係軟件商話事，即係話係話我覺得呢隻嘢有得做，我就可以引多啲，即係變咗係話究竟個主導權喺邊度問題咯？咁所以點解會有 TGS？ 因為係啲軟件商就要向任天堂説不，所以先至有呢個 Sessa 甚至係 TGS 出現。咁你等阿明對抗我任天堂，我點會嚟 Sessa 搞嘅 TGS 度咧？ 佢而家不過連咗有贊助嘅佢， 佢不嬲都係呢、這個搞手之一，但佢唔會嚟，因為又係用翻頭先有啲似 Level 5嘅情況，我不屑於嚟同你哋班騎呢數一齊搞咯。 同埋就係、是、我班客都唔會嚟呢度嘅，我嚟呢做乜啫？ 又唔好咁講。 咪真咁， 你諗下而家 VU 好多 game 都係機迷向㗎。 唔係一樣就係 VU 嘅機迷向嘅基本上機迷向嚟話係嗰咩即係嚟話係嗰啲。 Beyond the 二啊。 第二嗰問題有嗰啲嘢通常擺定個 pad 擺個副啊嘛，即係嚟話係。私教搬到白公展啊嘛，即係佢唔會，即係講就係，如果我有啲 game 需要喺 TGS 嗰下 TGS 嘅話，我俾翻你間廠搞咯。任天堂佢知唔做噶？ 啊唔得，今次 Banner 二唔得 ，Banner 二係任天堂開發噶。 哎，咁麻煩啲啦。 Sega 係掛版，即係賣版權出嚟 嘅。不過先都我諗 Sega 都會擺嘅，因為佢 唔擺嘅應該。 今年擺啊？ 唔擺嘅，因為只 game 係任天堂賣噶嘛。 唔係，因為佢冇辦法啦，因為 Sega 唔俾錢啦。 因為如果 Sega 唔俾錢，只 game 就唔會係喺 VU 上面出續集啦，就因為 Sega 唔肯出錢啊嘛。 石孤寒啊嘛 ，Sega 問阿神君時，佢話我唔俾錢啊嘛。 第一集又唔係真係好賣得。 唔係實係嘅，所有而家其實講真啦，所有大作 game 啊，有幾多隻真係第一集就賣得嘅？當然就係咩？第一集唔係好賣得，第二集先爆紅嘅啫嘛，好多都係。 講翻 TGS 啦，即係 TGS 咧，頭先都講過有春秋二世嘅問題啦。我記得就係喺九七年嗰個年代咧，每年都有兩次，一次就係三月底，一次就係九月底啦，即係九月中啦，或者試過十月嘅。咁到後嚟去到零一年咧，就最後一次有春天，就再冇啦。其實解釋翻點解咧？一來啦，熱啦，即係其實春天去 GameStop 都幾辛苦嘅，即係嗰潮濕啊、翳焗咁樣啦。其實更加緊要問題就係啦，點解唔需要一年兩次 GameStop 咧？你而家即係數全球 GameStop， 尤其是係最緊要就 E3 啦。E3 同啱啱即係喺德國搞緊嗰個 Gamescom 嘅情況就係話咧，六月同八月嘅 GameStop 咧就主力都係谷緊啲十月、十一月嗰扎。即係九十十一月十九十十一個月嗰啲秋冬季大作啦， 即係感恩節入感恩節大戰嘅 推到嚟，咁個時間上就唔係咁適合再推出年年頭嗰啲嘢。OK 啦，咁 TGS 主打就係咩咧？因為 TGS 究竟咧都係唔係主打唔係鬼佬 game 啦，咁即係主打都係啲十一十二月嗰啲日本向嘅 game， 即係可能出年年頭有少少披露，即係你諗下，你唔會九月展示一隻三月已經完成曬 game， 或者可能會有條片咁樣睇就算啦。你諗下啦。咁我啲 game 已經係好主要嘅遊戲喺年尾買曬，咁我三月嘅 TGS 假設有，又唔會即係 trace off 翻啲一二月嘅 game 舊 game 俾大家，咁即係主力都係出啲啱啱三月出嘅 game 或者係四五六月出嘅 game， 咁就撲街啦。 冇意思喎、 啊！四五月不嬲，大家知又係遊戲嘅咩季啊？ 死噶啦，嗱我個死季。 咁你嗰假個 game store 係冇 game 俾人睇嘅，咁解做咩啊？ 咪五狂轉啊嘛，其實日本王嘅好易睇嘅啫，嗱四五六月。由日本啱開學生啱開學呢、這個時候俾人玩 game 嘅啫，係七八九月咧放暑假開始嘅時間啦。 我有 game， 一係就谷前啲三月咪出埋佢，一係咧就推到六七月出，四五月出 game 真係呢個大兵家大忌真 係。係而家就好，而家好啲嘢間唔中會有啲好嘢嘅，但係嗰時 係。但係多數都係以少有二線作，嗰時成日做 game 書就係喺四五月成日都有情況，就係一個禮拜冇新 game， 一隻新 game 都冇嘅，係唔出奇嘅。或者一個禮拜得一隻三線作。咁你就好頭痕㗎啦。 嗰時我寫 game 評嘅幾慘啊！嗰段時間死啊，大佬四五六月嗰三個月，即係古靈精怪奇嚟 game。 即係其實理論上作為一個玩家都冇分話旺唔旺、淡唔淡、貴，但原來即係喺賣嘅嘢度咧，真係可以一個禮拜唔賣嘢咪唔賣嘢咯，就咁樣㗎。係 啊，但係十一月嗱，通常九月嘅 game show 咧，日本咧就通常係谷緊十一二月嘅聖誕檔期 啦。最主要係呢啲， 最檔期，所以咧佢通常就集中喺嗰只平民掟嘅出嚟㗎啦。一般嚟講咧，最遲都會係二月。一般講二月， 但係嗰個二月嘅遊戲就唔會真係好多都有 hands on， 即可能真係播片咯。即係你如果可能佢九月俾你睇嘅嘢，可能真係有啲睇片花為主咯。但你話真係會有好少嘅都會有試玩，但係個試玩都應該甩皮甩骨嘅啦，覺得係。 睇片花，唉，唔係。 嗱又另外諗起睇片花嚟啊，嗱應該咁講，寬頻唔網絡嘅年代，大家嗰時做 game show 咧，好中意攞住個 TV 去偷雞，即係拍片咁樣啦。但係有一間廠好嚇人憎就係咧，所有嘅正嘢都要喺依、這個。閉門度睇嘅，你知邊間啦？ 邊間？ 你唔知啊？你真係冇經歷過、Square 啊？真係冇喎！ 佢最興盛興盛年代，即係仲未俾呢、這個Enix 收購，或者可能啱啱收購咗無奈咧。係我好記得嗰時 FF 八、FF 九啲片，全部都要閉門睇，或者係有啲 Kingdom Hearts 啲最興啦，就一定要閉門睇嘅。 啊！我諗我應該冇留意，因為我對依間廠其實一直都唔係。 後嚟咧就唔係一間房，可能係一個佢會拉都係一個大嘅 area， 但係拉得啲幕，佢就要拉劃圍條繩啦，逼你填入去咧。佢啲沙真係好惡㗎！我算企喺對面，即係隔住條走廊啦。我企喺嗰個 Squareness 嗰個 display 嘅位置對面隔離間廠度拎住個 cam 咧，佢都走嚟呢個雜我心。我又唔係企喺你 Squarex 嗰度，你做乜嘢要就即係連呢個人權都唔俾我？點解你講到搞到自己啲片咁緊要？點解你唔 indoor 做咧？佢又唔想，因為想要好大。其實説穿咗就唔係咁，説穿因為咧佢 booth 太大，佢唔係咁樣做嘅話咧，佢其他機嗰啲地方咧冇嘢 show 啊。 嗱，依其實依幾年都仲係嘅，佢有一個大牆，話周圍貼滿曬紙寫住話唔俾攝影啊，唔俾拍片嘅。 但係撲佢嘅街，佢講真嗰句，佢而家 Squarex 冇嘢賣，有咩出啫？你而家出嚟出去咪又係將嗰啲？高清化合收咯， 屌頂佢肉！ 即係你都冇特別好大嘅新作出嚟片 ，F 十五説好的 F 十五咧就係呢個八萬五嚟嘅，都唔知去咗邊。即係你又自己擺姿態，又唔俾人影，但係你自己冇嘢 show 俾人睇。我覺得點解 Squarex 呢幾年咁得，唔係冇原因㗎。 嗱、，Sega 咧，佢人龍咧，通常都係佢條有條特別，佢兩條片嘅，一條咧就係叫做咩擺上網俾你睇嗰啲， 即係冇，即係喺佢嗰個或者係密室出面嗰條片嚟嘅， 係啦，佢 demo 片。另一條片咧就係入去個會場度排隊，有個好細嘅房仔，但係廿零人嘅啫，跟住坐喺度睇片嘅。係 啦， 嗰條片就先至 係。我冇記錯，應該係我唔記得一代有冇啦。近呢幾年嘅呢、這個世界都係有呢個做法咯。 呢、這個仲就係、是、你唔睇嗰條片就嘥氣。 所以除咗喺嗰間房出面有個 boot 位咧，就有啲女係咪你認嘅？ 係啦，年年都係。cosplay 年都有嘅 cosplay cos 有時有時咧就係啲巴女啊，有時咧就今依舊年就和服。总之一定系有女嘅，呢个系私家私家嚟嘅。 即系game 嗰边嗰啲 recruit 翻嚟嗰啲，即系佢试过就系揾啲 AV 女优嚟，即系做客串啦，或者佢自己叫，旧年就系叫啲人自己去应舞嘛，系嘛？ 嗯。 即系嗰啲得奖者咪自佢咪揽咗条带，佢话咩咩乜地方代表咁样喺度俾人影咯。 其实依家呢几年嚟啊，人龙应该讲人龙系发明咗个好厉害宣传方法 ，TGS 系啊， 同埋佢够抢眼嘅人龙，因为佢你有人有人着靓影相， 有性感女有人影相就自然引到人噶啦。 同埋思同埋诶 ，Siga 呢几年又唔觉唔觉买喺街买系一间，而家佢连阿德拉斯买埋啦，今年阿德拉斯应该都摆喺度啦 ，Persona 五， 你肯定有 Persona 五， 点都有啲片啩， 好难讲。旧年佢都系得只。 去年不同啊，去年是再考虑的时候嘛。 去年他都是有帮他做帮他做宣传，但是因为他都是帮他发行的，但是他那隻游戏我不记得什么，都是只不过很小的摆位，就不是摆到。 因为去年其实最去年就是他最浪乱的他的 Indus 刚刚好。 今年我都不期望会有。 今年好一点，因为他看到他咩追我想神龟神头龟就中鬼，即是说今年追搞不晒啲嘢啦，成功落定啦咁样。你今年已經 TGS 會好啲嘅，我覺得阿拉斯始終佢今年睇佢格局動畫啊、遊戲咁樣，佢係幾 但係時間同 TGS 唔 match 咧？你諗下啦，例如話 Persona 四嘅新嘅格鬥版八月流出啦，即係 match 唔到，即係你話除非真係好似咁講，真係谷 Persona 五，但係唔知啊，到時先算啦。都係呢啲嘢好難估嘅。 嗱，講到另一啲就係呢幾年其實真係一雞死幾名嘅。自從嗱。首先就零六年嗰段時咧，就手機 game 嗰年代手機 game， 即係mobile game 嗱，機腳唔係 smartphone game 啊 ，mobile 零六年係連好似啱啱出 iPhone 咋 ，iPhone 未有啊， 主要零六年啱 未有啊，未有啊，未 iPhone。 其實主要嗰陣時嘅日本佢 game store 入邊嗰啲 game 都係啲 feature 風嘅 game， 即係唔係 greeting 咯咧，即係綁死咗你喺你部嗰啲叫咩啊？Docomo 或者是那個 AU 電話上面那些 接軌 game， 不是接軌，即是那些比較低階一點的 game 咯， 用聽機打的那些 game 是啊，沒 有說很神奇的那些聽機 game， 什麼古靈精怪都有的，包又有 MGS 又有格鬥 game 又有 FPS 什麼都可以，哇你都可以的，你又開發到我真的，但那時候最誇張的真的整半成個五四開去一半開係全部手機 game 嘅，係仲誇張過而家嘅嗰年代，係手即係嗰時係舊手機 game 年代最巔峰年代，多到你個哇！有時你真係負得佢緊要。 因為咧，你話零六年咧，啱啱嗰年就啱啱嗰年先出呢、這個VU 唔係 V 同埋呢個 PS 三，咁學嘢你都知道日本啲廠通常就真係好保守，就話咧個機未出到嚟一定規模就唔參入住唔研究住，兩立零六年。啱啱出，啱啱嗰年嘅後少少，即系 Game Show 之後先至出新機。如果未參與嘅廠都係主要都係做翻啲 P2 嗰啲嘢啦，或者係 Game 機嗰啲。咁嗰個開發進度咪少，即係變咗少嘢 show。咁大家又都未夠膽放資源落去 V 同埋呢個 P3 之前，咁唔做手機做咩啊？即係用你即係其實係揾碼頭，即係情況等於而家有啲似就話有啲廠啊，而家先至開始去做 P4 嘅 Game， 你又做得嚟幾耐？ 咁冇辦法嘅喎，你唔想做炮灰啊嘛？ 但係你問題即係你唔進取嘅嘛，搞成個事咁樣咯。 啊，跟住咧手機開始沒落咧，就係 grid 啦 ，grid 啦 ，grid 啊， 係 grid 有啲 game 都唔使 smartphone 啊 ，grid 有啲 game 就算係開始有 smartphone 或者係早期啲嗰啲，好似你講嗰啲叫做撳 keypad 嗰啲嗰啲 feature phone 都玩到㗎。 但係佢嗰時係最大規模，係又係走好大聲勢嘅當時。 應該但我記得 grid。同 mobile 機真係最 hit 嗰陣，即係喺 TGS 應該係12年 game show 嗰陣時，即係嗰陣時12年應該係Puzzle and Dragon 啱啱其實嗰年出嘅，年頭出嘅，但係咧未爆起，因為嗰陣時啱啱出嗰陣係未有 Android 版，同埋未正式大谷。我記得嗰次 game show 我同你一齊都有去嘅，係咧 Green 個攤位好大，差唔多差係全場最大咁滯，係好多心諗。點解咁大？因為咧其實應該咁講，嗰年啲廠大家都興一樣嘢，就是、派曲派虛寶啊！即係 Green 又派得多啦 ，K 廠又派得多，即係大家去到排餐懵就為咗想去攞嗰啲虛寶咧，就 game 嚟玩，或者攞嚟轉售。即係一二年就試過啦，就係話有啲人攞虛寶就即刻買咯。即係因為本身佢又冇特別限期咧，搞到佢炒。即係而家好精嘅，你留意一下咧，而家派啲虛寶咧，全部都要係喺嗰個有效期係喺 game show 一完咗就冇用咯。 你即 係唔俾你班轉售廚賺錢咯。 係啊，大佬唔係點得啊？ 有時真係試咗嚟轉賣轉售啊嘛，即係係咁攞啲曲嚟買咯。 不過反而咧，你話去到而家所謂叫做iPhone game 或 Android game 咧，我有印象，我佢俾我唔喺日本，我啲又唔覺得佢話真係好嗰個版好大喎。 而家細翻啲， 細翻，唔係就算最全盛時期我都唔覺得大。 而家咧，個情況係話出 game 都係多大咧？以前即係舉個例，以前應該以前就係咧 ，Green 同 Mobile Game 兩間龍頭廠，即係做個平台賺曬。而家你都知道 iOS 又好 ，Android 又好，個平台唔係即係殺雞取卵咧，反而啲錢真係落得翻去本身開發嗰班人度，嗰班開發嗰班人度咪有錢去再做展示咯。以前唔係噶嘛，講真，以前真係嗰啲廠係喺 Green 同 Mobile Game 嘅鼻窿入下面唞氣嘅咋。而家就唔同曬啦，即係而家強如嘉豪。買廠啊，又就會股價升啊，即係自己可以攞到一個最大嘅 buff， 唔同曬嘅啦，而家玩法。 即係始終你嗱不過 Android 埋 iOS 佢本身佢其實嗰、那個即係佢收錢比例係相對合理嘅，啲廠佢啲廠係被真係叫賺到錢唔止錢，然之後叫哇大佬，你真係啲個電信公司同你分層層去拆帳，哇嗰條數真係襟計啊大佬，所以佢以為大把錢去搞大 show， 但係而家使乜啫？反正佢又係以前年代就係一定靠大數啊嘛，而家 應該咁講，而家係真係大公司先至會自己開，即係可能自己有 booth 啦。規模細啲嘅呢咧，一係就黐翻去個平台，即係可能都係即有啲公司喺啲 game 都可能啊，都 under Green 或者 Mobile Game 咧，擠翻喺 Green 同 Mobile Game 嗰度啦。一係咧，佢就會幾間嘢一齊夾埋，用一個名義去搞，即係都唔係好多間廠好似嘉禾咁自己擺大 booth 咯，唔多嘅其實，真係唔多。 唔同咯，嗱，講咗最後啦，你今年你而家到而家哈啦，而家做錄音嗰時就八月中啦，你今年有咩期待先？ 冇啊，都係咁做咯，即係 有冇你因為有冇收到咩嘢特別嘅消息，或者係今年？ 冇啊，你因為你咁講，前年咧，因為係 Xbox 水尾啦，就未公布 Xbox One 啦，咁Microsoft 前年就係冇去嘅。舊年因為日本都唔係，因為舊年美國嗰邊差唔多出，咁佢都有擺，即係都幾主力去谷呢個 Xbox One。咁因為今年一 game show 一完咧就出 Xbox One 啦，所以Microsoft 咧嗰邊就會好重視。咁雖然大家都知Microsoft 日本唔係 Microsoft 嘅主要市場，但係都要插旗。所以其實今年個 TGS 咧，我會覺得 Microsoft 嗰個影響力就不能忽視先啦。咁因為 Microsoft 會做嘢咧，Sony 亦都會即係還擊。即係變咗係話兩邊會對衡，起碼今年個可觀性同舊年應該唔會爭太遠。反而你話手機究竟會唔會好似舊年咁咧？我真係比較期待，因為舊年一間嘉豪已經係還數，因為佢仲要谷佢 3DS 嘅遊戲，但係今年暫時未有 3DS 嘅新作發表。咁究竟今年會係點咧？你好快係咪真係好似之前咁講唔去咧？即係好多未知之數，同埋你舉個例嘛，你即係舉個例，你啊 Konami 去，你去咪又係 show Metal Gear 同埋 show Winning 咯？但係舊年呢、這個舊年 K 廠成日冇擺啊，記得舊年 Konami 係冇擺 TGS 噶。舊年我先應該要重申，舊年小島十夫嗰個活動咧係喺 Sony 個 booth 度搞噶， 因為佢冇擺嘛。 所以今年 K 廠擺唔擺我都唔知道，但係先就即係頭先咁講啦。就算 K 廠擺，佢嚟嚟去咪又係 show Metal Gear 同埋 Winning， 即係你問啦，廠越嚟越少，咁變咗係話，我真係想睇下佢仲有啲乜嘢。嘢搞出嚟係引到我注意咯。 相比相比講，思遊算幾有良心喎，因為佢其實相對講擺 game 比較多嘅。咩嗱 算多啦？ 嗱佢人龍一定有，或者除人龍之外， 佢有舊年開始咧，佢有好大嘅位置可以做手機 game 啊嘛。佢手機 game 揾到錢啊嘛。 手機 game 又仲有人啊 ？Chronicle 嗰啲啊賺錢啊， 好啲嘅，起碼冇咁悶啦，大佬。尤其是啲廠越嚟越少，次次即人人數咧就連創新高，但係廠越嚟越少，嘢越嚟越睇，越嚟少嘢睇。去到極啦，係幾悶啊！你覺得真係唉，又嗰啲嘢，即係冇辦法，你又做嘢冇得講嘅。 一 up to 啦，我睇翻啲廠嘅發表，其實講嘢都仲係少，可能真係要去到踏入九月先會多啲料咯。 試過有一次就係出發之前喺間 Lawson 度攞住本Famitone 一睇先發到啲新料。 你自己慢啫，其實應該做一個禮拜應該都知㗎啦，其實。 唔係咁，有時咧陀啲嘢咧，知道。即係時佢網嗰時應該咁講，其實已經好多年，好早幾年前，七八年前㗎啦。嗰時冇咁快啫，有時講話翻通發表新料，跟住即刻去會場先招，有單料即刻拍影相咯。嗰幾嗰次係 我記得會淨係會，我會記得就係每一個 game show 之前嗰期嘅發表通，我都係要去張地圖嘅，嚟睇下張地圖咁，大約盤算下我應該去邊度先咯。 我而家就喺網上揾地圖啦，睇完曬全部確認曬知道去咩啦。好啦，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啦。咁下個禮拜咧就冇意外嘅話，就應該就 TGS 2014嘅時候報告啦。 咁下個禮拜希望準時播到啦，再見。 拜拜。